怎么说，我怎么做，这样子够不够？你看不到我的双手在痛苦的战斗，你听不到我的内心碎的我都不敢碰，你想不到我的沉默压抑着多少话要说，爱不能有，泪不能流，

心高照，美梦成真，万事都亨通。